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林子轩的话听起来简直是无懈可击。鲁子熙看着林子轩，就跟看着陌生人似的。 林子轩还是笑，指指自己的脑袋。嘿，我不是只有脸蛋儿的，我还有这儿。 子轩啊，别的事儿都会变，但我不想结婚这个事情啊，它不会变的。 我也没说我们要结婚呢。 可是你让我去见你父母啊。 见了父母就得结婚呢。 陆泽熙有点晕，傻看着林子轩。 陆泽熙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用急着结婚，我会给你一个缓冲期。 哎，别别别，我可不想耽误你啊。 我可不是朱小梅，吃个火锅就答应和你分手。 这你都知道？ 知己知彼呀。还有，我也不是你前妻，因为你穷就和你分手，我跟着你不是因为你的钱。 哦，这么说我还有别的优点？ 我喜欢你给我买包、买表、买礼物，但我喜欢只是因为你喜欢。你喜欢做这些，你觉得做这些我会高兴，那我就高兴给你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鲁泽熙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 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傻，只不过是你喜欢我傻。 你就傻给我看。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。 林子轩，我怎么觉得你挺可怕的呀？ 好吧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不怕再多说几句。陆泽熙，你就是和我分手了，再找个女朋友，你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的这儿。林子轩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因为你的这儿，你的心是冷的。从你离婚后，你的这儿就冷了。你和别人恋爱也好，你和我恋爱也好，不过是你寂寞，我无聊。你想证明自己是有魅力的，你想证明自己还没有老。 陆泽熙定睛地看着林子轩。 行了，别这么看着我。我懂你，大叔，世界很大，每天都有人牵手，同样的，每天都有人失散。我们能够凑到一块儿，能够走到今天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你冷我不在乎，我能把它捂热。和我分手的事你暂时就别想了，咱俩分不了。 汤真的要干了，你看。 服务员，加点汤。 工作上的变故，真的不是方志远不想说，而是他在等，等一个合适的机会。但公司的人事变动很快就会下来，他不想让周宁静成为最后知道的那个人，今天必须说了。他打开了房门，周宁静在厨房做着饭，客厅的茶几上堆满了各种保健品。方志远知道这是周宁静给公公婆婆准备的，这是一个挑不出理儿的儿媳妇，也是一个挑不出理儿的妻子。方志远走进了厨房。宁静啊，我回来了。 周宁静缓缓转身，脸上有层淡淡的油腻。啊，回来了，饭马上就好了。 简单的三菜一汤，却透着妻子的小心思。薏米排骨汤是祛湿的，鱼香茄子是自己喜欢的，还有两样是时令蔬菜。碗筷摆开，两人对坐。喝点酒吗？ 周宁静的笑容溢在嘴边，啊，不喝了。 哦，今天呢，我遇着您海哥了。 周宁静抬起头， 听说你让他帮安文打官司。 是啊，安文找的我，同学一场，能帮就帮呗。 啊，他们在茶馆见的面，我呢碰巧路过，啊，是百成陪着安文一块儿来的。他， 你干嘛呢？汇报工作呀。 他一愣。 志远，你的生日就快到了吧？等你过完生日，可就真的31岁了。你和百成在一起的时候才多大呀？那时候你懂什么？再说了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卯城就这么点地方，两个人偶尔遇到，有什么好奇的？ 方志远没有想到周宁静是这个态度，他第一次听到他心平气和地谈论百成。他轻声地说，我是怕你多心，不是吗？ 是百成的事吧。我以前呢心里确实有疙瘩，但我们都从恋爱到结婚这么多年了，那个小疙瘩早就解开了。啊，来，再喝点汤。周宁静继续风轻云淡。 还有个事。 说呀。 公司最近可能有人事变动。 周宁静的轻松愉悦的表情戛然而止，看着方志远。 方志远跟他对视着说，刘总调动公司去了。 周宁静当然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。何总为难你了？ 我可能要换岗。去行政。消息不确切，不过风声已经放出来了。 行政啊。 方志远在等周宁静，他应该还有话说。 何总那边你和他沟通过吗？那么大的人事调动，不可能不征求你本人的意见吧？ 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何总只不过是想安插自己的人，你就不能对他表表忠心？ 哎，我不习惯这一套。 你是怎么对客户的呢？那你就怎么对何总，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，亏你还是做销售的呢。 宁静啊，我想过了，李成一直让我到他们公司去，我可以跟他谈谈。 李成？陆泽熙那个朋友李成？ 对。 三个字，不靠谱。就算你要跳槽，也不能去那种小公司。 小公司机会才多呢。 你一毕业就进了公司，辛辛苦苦那么多年，就这样撤了？ 宁静啊，我是想说， 周宁静 有些不耐烦了。志远，既然调动的事还没有定论，那就说明还有余地。何总那里还是得走动，倒也不用说什么，靠说也没用，关键看你怎么做。 方志远只好点了点头说，行，我听你的。对了，孩子我们过段时间再接吧，等我把公司这个事情…… 早晚都得接，这两件事没有多大关系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真的转到行政，工资缩水三分之一，哪怕是三分之二，那日子也得照过呀。说着，周宁静站起来收拾着碗筷。 方志远看着周宁静，又看着茶几上的那堆保健品，过了一会儿他说，嗯。 周六除了要回乡接孩子的方志远，陆泽熙、毛俊、老八都聚在医院，一是探望明航患病的父亲，二是明航的工作有着落了，是陆泽熙给安排的，想先问问明航本人的意见。陆泽熙把明航推荐给了某城一家本土广告公司，职位就是设计部主管，薪资自然比不了北京，发展平台也就那么点大，可是明航已经觉得很感激了。 前两天明航回了趟北京，那家 4A 广告公司的老总出面挽留，他告诉明航，没有意外的话，一年后明航就会是设计部的主管。明航没有告诉老总自己辞职离京的真正原因，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他不想拿自己的故事去惊扰别人。 同事米娜一定要给明航送行，呼啦啦叫上了一堆人。酒过三巡， KTV 里明航听着不知道是谁的嘶吼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但是当米娜趴在明航的耳边说他一直喜欢明航的时候，明航的酒突然醒了一大半儿。 他送米娜回的家，都是成年人，几乎不需要更多的暗示，两个人很快就抱在了一起。米娜的身体很软，这和她平时表现出来的刚强是完全不同的。他搂着米娜，闻到她身上的香水混杂着烟草的味道。米娜是策划部的骨干，工作强度很大，加班熬夜都是常有的，烟和咖啡是她最好的伴侣。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所有动作都是恶狠狠的。米娜跨在她的身上，长发拂过她的胸口，顺着胸口又荡到了小腹，这种感觉后来她回忆过很多次，但也仅仅停留于回忆。米娜没有到机场去送他，明航就像独自来北京上学那年一样，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。飞机离地的时候，明航觉得眼眶有些发热，他顿了顿，掏出了一副眼罩，不想让人看到他的眼泪，也不想让软弱动摇自己的决定。是啊，这座城市每天都有人抱着梦想来，也有人抱着遗憾走，而他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有梦想，就先有了遗憾。 几个男人在医院附近的牛排馆吃的午饭，明航执意要做东，陆泽熙说起自己和林子轩分手未遂的事，毛俊又开始抱怨老妈和老婆的不睦，老八看起来就像得了一场大病，人都蔫了。明航突然很庆幸自己是条单身汪。大家正说着话，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惊扰，声音从隔壁卡座传过来，听起来是一对情侣在吵架。那个女人在吼， 你劈腿上瘾了是吧？滚滚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 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慌乱，我想过了，还是咱们俩在一起合适啊。 你不管是吧？好，我滚， 卡座里先出来的是两条大长腿。鲁德西顿时觉得眼前一亮。 八有根？ 老八一愣，他抬起了头，发现面前站着童安安。鲁泽西、毛俊、明航都看向了老八，老八尴尬地说：“那个我的室友。”鲁泽西站起来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在微博上特有名。对了，你这粉丝得有几十万吧？”“ 嗯，差不多吧。”“ 忘了自我介绍了啊。”我也是你的粉丝，我叫陆。卡座里的男人冲了出来，诧异地看着陆泽西他们几个人。你们谁呀？ 还没等他们几个人反应过来，童安安下巴一抬，对那个男人说：“要你管呀？”“ 嘿，我是你男朋友啊，我当然得管呢，这事儿。 ”X 前男友。 前男友也是男朋友。 滚滚滚滚滚。 哎呦，安安呐，我求你喽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。 晚了。童安安突然一把拉起老八。哼，我有男朋友了。 老八傻眼了。陆泽西他们几个也傻眼了。童安安莫名其妙的举动让老八心头一颤。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男人就揪住了老八的衣领。 童安安这才慌张起来。哎，你松开他。 眼见老八就要挨揍了，鲁泽西他们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？坚持去健身房的明航看起来最壮实，他第一个冲过去拧住了男人的手臂。鲁泽西和毛俊也不甘示弱，上去就把男人的脑袋摁在了桌子上。男人叫嚣着：“ 哎哎哎，别以为人多我就怕啊，有本事松手，我打电话叫人去。” 鲁泽西笑了：“你当我们傻呀？”老爸站在一边对童安安说：“童安安，你有病啊你！我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我？” 童安安挤眉弄眼做央求状。 老爸对鲁泽西说：“你们赶紧松开，让他走。”几个人一撒手，男人一下跑得飞快。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远远地喊：“ 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有本事别走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喊人去，你们等着。”“ 赶紧滚蛋，不然我男朋友真揍你。” 男人不甘心地拧了拧脖子，这才走了。 童安安对老八说：“嗯，你坐进去点啊，你让我挤挤呀。” 四个人的卡座，两个人一边儿，就这么点儿大，老爸无奈，只好把屁股挪进去一点儿。 童安安微笑着说：“你们放心，他不敢叫人，他也没人可叫。” 哎，老爸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交了女朋友了也不告诉我们呢。鲁泽西推了推老爸，老爸看了童安安一眼。 童安安这才说道：“啊。刚才那个是我前男友，渣男一个，勾搭了我闺蜜，两个人上个月刚结婚，这结完婚，嘿，他又觉得还是我好，想让我和他复合。我说八有根是我男朋友，那是为了让他死心。八有根，谢谢你啊。” 老爸哭笑不得，毛俊乐了。哎，你别一口一个八有根啊，老八最忌讳别人这么叫他了，你可以叫他老八。 哎呀，名字只是一代号，无所谓了。 老八没有好脸色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，我们这儿吃饭呢。陆泽西白了老八一眼：“哎，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呀？安安，这是菜单啊。你刚才一定没吃好，光顾着手撕渣男了。来，喜欢吃什么尽管点。” 童安安看着陆泽西说：“你谁呀？”“ 我叫陆泽西，老八的朋友。这是毛俊，这是明航。”“ 啊，你们好。”“ 嗯。” 童安安一脸茫然：“

环保达人经验分享，旧衣改造现场教学，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，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。 五大展区14场巡展，横跨京城东西南北，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里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毛俊、陆泽熙、明航和老八，他们几个人的饭还没有吃完，老八就接到了舅舅的电话。舅舅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： 离婚那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告诉我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舅舅啊？这海丽可是我介绍给你的，要不他姑姑跟我说呀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 舅舅和海丽的姑姑是同事，老八他们的婚事就是这两个人牵的线儿。老八的父母来卯城了，据说这会儿正往海丽那儿赶，托舅舅带话要老八马上过去。老八根本不知道父母的意图，心里直犯嘀咕。陆泽熙几个人一听说这事儿，主动提出陪着老八前往。 老八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只看到满满当当的一屋子人。不用说呀，海丽的娘家人已经聚在那儿了，气氛似乎不太好。老八看到父亲正和前岳父海国庆怒目相视呢，前大舅子海平横在两人的中间，看起来在劝和，其实呢是在向八父示威呢。 前岳母张兰呢，正瞪着八母。八母向来寡言内敛，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，这时候已经被张兰的气场彻底碾压了。海平的妻子于微微，不知道从哪儿抓来了一把瓜子儿，嗑得正欢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舅舅和姑姑忙着调停，却被两家人怪罪。好像海丽和老八离婚全是这两位介绍人的错，唯独不见海丽。听姑姑说，海丽早在两家人撕起来之前就走了，而且是摔门而去，老八成了唯一的当事人，他一出现瞬间就被围攻， 陆泽熙、毛俊和明航一开始还在边上说着话，替老八打着圆场。 海平上来就是一句：“这我们两家人的事儿啊，跟你们没关系啊。”陆泽熙这几个人面面相觑，很有默契地退到了一边。房子不大，退无可退，又担心老八，便一步到阳台上，又有点像看热闹了。在两家人的争执中，陆泽熙听出来了，其实双方的父母一开始是想让老八和海丽复婚的。海丽还没有离开的时候，似乎明确地表示过，他是绝对不会复婚的。 老八的父亲一听到这个，马上提出财产分割不合理，凭什么要让老八净身出户？海国庆没少冷嘲热讽，说什么净身出户是老八自己提出来的，两个人的手续都办了，没必要再理论了。海平添油加醋，说老八肯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海丽的事，海丽没有追究赔偿已经够厚道的了，房子车子当然应该归海丽了。 八父八母节节败退，眼看就要失手了。这个时候八父不知道从哪来了灵感，突然悠悠地说：“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了，难道你们还把我们强行地给赶出去吗？”张兰不甘示弱，让海国庆和海平立刻回去搬东西，以后他就要住在女儿这儿。里外不是人的舅舅和姑姑早就放弃说和了，也只是由着他们闹。 老八劝父母离开，父母哪儿肯听他的呀。八父还在高声理论的时候，闷不吭声的八母悄悄地占领了主卧。于微微把瓜子儿一扔，掉头跟了进去，也不知道他们俩在卧室里发生了什么，只听到八母一声惨叫，众人赶紧冲进主卧，只见八母半躺在地上连声喊疼。于微微惊慌失措，陆泽熙打了120，一堆人便齐刷刷地赶往医院。一诊断，八母小腿骨折，这下更热闹了。 齐镇离卯城大约有2个小时的车程，方志远开车，周宁静照例坐在副驾，他一直在打电话。出发前，周宁静就告诉方志远，他会想办法把何总约出来，让方志远跟他当面谈一谈。方志远知道他一定会是这个反应的，当年他和另外一个同事竞争销售总监的位置，周宁静就没少帮着周旋。而他此刻的感受很奇怪，如果说当时对他的举动是感激和感动，可是现在呢，自己为什么有一丝说不出来的反感呢？他真希望他马上挂了电话。 周宁静终于讲完电话了，他转对方志远带着轻松的笑容：“哼，这个徐总是我们商场的入驻商户，他代理的品牌一开始没有什么知名度，入驻的事我帮了他不少忙。你放心，徐总和你们何总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只要这条线搭上了，剩下的就都好说。” 方志远点了点头，沉默着。 周宁静追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“ 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累。”他只能这么说。 到齐镇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，于大敏跟往常一样竭尽所能做了丰盛的饭菜。儿子难得回来，方父跟工厂告了假，也在家待着。方舟子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过爸爸妈妈了，看到周宁静和方志远一时犯怵，直往奶奶于大敏身后躲。周宁静也不着急，这一点他把孩子交给于大敏那一天就已经想到了。 于大敏和方父都明白，既然周宁静来了， 那孙女就必须跟他走了。他们纵然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，却也清楚孙女早晚都是要离开的。别说学校了，齐镇连个像样的幼儿园都没有。于大民所谓的接孩子的事儿，还要跟方富商量商量，也不过就是不想太早的低头。 于大敏知道，没有周宁静的付出，就没有方志远的今天。老两口能够搬到镇里，住上楼房，似乎也是沾了儿媳妇的光。可是于大敏想让儿媳妇明白，她永远是婆婆，是方志远的母亲，她有理由得到必须的尊重。 面对着这桌看似丰盛的饭菜，周宁静是一点胃口也没有。于大明口重，做菜喜欢放各种佐料，味精也是一抓一大把。方志远明里暗里说过好几次，但是于大明从来不听。周宁静知道婆婆的用意，无非是想告诉自己，我只用自己的方式招待你，至于你喜不喜欢和我无关。 看到妈妈带来了玩具，方舟子才慢慢的黏过来。周宁静不愿意在饭桌上寒暄，扒了两口饭就带着孩子进了房间。方舟子小心翼翼地坐在周宁静的腿上，仰着小脸看着她。 妈妈，我可以留在奶奶家吗？ 周宁静的声音很温柔。为什么呀？ 我不要狼外婆。 啊？狼外婆？ 外婆坏，我不要外婆。 周宁静的笑容僵住了。小孩子懂什么？方舟子之所以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肯定和于大民有关。他摸着女儿的小脸蛋说， 外婆最疼周子了。 方周子似乎还是不太相信。 可是狼外婆吃了小红帽。 就在周宁静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解释的时候，方志远推门进来了。哎，妈问你晚饭想吃什么呢？ 周宁静笑着摇了摇头。啊，我们下午就走。 好不容易回来，不住一晚上吗？ 不了，商场刚来电话，晚上有个紧急会议。 方志远晃了晃手里的手机说，你这手机不是落饭桌上了吗？ 周宁静略有些尴尬，却还是重复着，我们下午就走。 方志远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。他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 在医院里，争执还在继续。老八的父亲要求海家承担医药费。于薇薇说，八母的骨折和自己没关系，而八母却一口咬定是徐薇薇把自己推倒的。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两家人的矛盾正在不断升级。 老八打算息事宁人，他盘算了一下，自己信用卡的额度应该还能够应付，他决定到窗口去交钱。他被八父阻拦住了。陆泽熙等人看到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先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几个人嘱咐老爸，有事一定要打电话。老爸非常的感动。 接到海平电话的海丽正匆匆往医院赶，她实在不愿意卷入这场闹剧，才有了之前的摔门而去。如今前婆婆人在医院，又红口白牙说是嫂子于薇薇把她推倒的，要是海丽再不出面，可真就难以收场了。海丽一进病房，一屋子的人都拥了上来，七嘴八舌。于薇薇红着眼圈挤到跟前，海丽，我真没推他。海丽 没有搭理于微微，只是看了看老八。你跟我来。 老八跟着海丽来到了病房的外面。 海丽低头想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，医药费我出，但是就一个要求，希望你们家的人别再来打扰我。 不用了，我等会儿就交钱去。 我了解你爸，这钱我必须出。 老爸一时语塞。 哎，八有根，我只是想尽快开始新的生活，怎么他就这么难呢？ 你有打算了？ 什么？ 那个接下来的生活你有打算了？ 辞职卖房子。 不，这房子不能卖。 哎，这事儿好像你没有发言权了吧？ 不是，你干嘛一定要卖房子呢？ 不知道，就是不愿意住那儿了。况且辞职以后我就没收入了，但是我还想出去走走呢，有的是花钱的地方。 不是，现在卖不合适，你听我一句劝。 八有根，谁的话我都不想听。 阿丽啊，这房子我留给你是让你安身立命的。 海丽愣住了，她看向老八。 老八显得有些无力。你要实在想卖就卖吧。是，你说的对，我已经没发言权了。 装什么好人？你净身出户不过就是想摆脱我，摆脱这段婚姻，哼。这时张兰突然走了出来。你们俩谈完了吗？啊，这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呀？ 老爸刚想说什么，海丽开口了。 妈，医药费我来掏。张兰看着老爸。微微真的没推你妈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海丽淡淡地说。妈，你要还想把事情闹大，我也不拦着。张兰欲言又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。张兰对老八本身其实并没什么意见，在他看来，如果没有离婚这件事，老八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女婿，他不太想难为老八。 老八似乎知道张兰要说什么，他顿了顿说，妈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改口，然后清了清嗓子。 张兰突然说道，哎，就叫妈吧。 嗯，妈。老爸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，都是我的错，离婚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家里边。 你也没告诉我和海丽他爸爸。这时海丽又插嘴了，妈，你就不能让他把话说完吗？ 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去找海丽啊，最后还闹成这样。 那是因为你们不同意复婚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你们要闹到这一步啊？张兰忍不住了，她白了海丽一眼。现在知道有事要好好商量了是吧？没离婚前你们都干嘛去了？ 老爸跟海丽就这么站着互相看看，他们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方志远一家正往卯城赶，路上方舟子一直闹着要奶奶，周宁静各种哄骗似乎都不得法，他的耐性终于被耗尽了，便任由孩子哭，弄得方志远更加心烦意乱。 方志远的语气有些烦躁了，非得今天回城，你看周子都哭成什么样了。 哈，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明天回去，周子就不会哭着喊着要奶奶了？ 他还小，需要适应。 我看过育儿书，孩子哭闹很正常，不能事事都由着他。 不，你为什么就不能顾及一下我妈的心情啊？先不说别的，就是咱们俩吧，那么久都没有回老家了，吃顿饭就走人啊，你让他怎么想啊？ 我倒是想住呢，可你知道你妈和周子说什么了吗？他说我妈是狼外婆，你知道吗？ 方志远不可思议地摇着头，他突然笑了起来。不可能。 很好笑吗？ 那也不一定是我妈说的呀。 我不想和您理论，怪没意思的。周宁静一边说一边看向方舟子，方舟子已经止住了哭声，好像睡着了。哎，别说话了啊，孩子睡了。 方志远放慢了车速，他不时地在后视镜里打量着周宁静。周宁静倾听地拍打着安全座椅上的孩子，眼神很柔和。很久没有见他这样了，也许宁静是对的吧，应该早点把孩子接回来。方志远想起了大腹便便怀着身孕的周宁静，也想起了自己在产房外面来回踱步的那个夜晚。 老八这边的闹剧算是暂时解决了，但八父还是难以接受儿子已经一无所有的现实。老八取来白纸黑字的离婚协议书，告诉父亲离婚和净身出户确实都是自己提出来的。老八还让舅舅帮着劝说，三个人到医院附近的小馆子喝了顿酒。 八父难免老泪纵横，他知道儿子能在城里买套房子有多么的不容易，如今不但房子没了还离了婚，这往后还能不能买上房子，能不能娶上媳妇儿，都成了问题了。老爸看到父亲哭了，他的眼睛也红了。舅舅呢，只好宽慰说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以老八的能力，五年之后啊，再买套房子，那是绝对不成问题的。 海丽离婚后，第一次回到了娘家，海国庆是最心疼女儿的，害怕家里的菜不够，便出去买熟食去了。海平、于薇薇和海丽坐在沙发上等着吃晚饭。于薇薇一直愤愤不平，就好像医药费是从他口袋里掏的。海丽听不下去了，就去厨房帮着母亲张兰做饭。张兰继续说着海丽应该和老八复婚，以及复婚的种种好处。海丽又待不住了，她便走回客厅，连招呼都没和他们打，拎上包扭头就往门口走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每个人都会